巴黎傻娃，胶囊咖啡屋，我们的闲聊很认真。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巴黎傻娃胶囊咖啡屋，我是 Jeff， 我是 Eva。又一周我们见面了， 真的是每周我们 都会这样，咱俩是天天见， 对 啊、是跟 大家是一周见一次， 对对 对, 对。 其实这周我们想说的是，还是上周的一件事情。 嗯嗯，好像这一周什么都没有发生。 对，这周过得太平静了。 是失忆了吗？ 也不是，因为这周我突然忙起来了。就是我这周开始每天都去实习，因为我的课从上周开始就彻底就结束了，所以从这周开始我就开始每天都要去电视台实习，那这样可能我们的生活就变得有一点点的单调，对吧？因为上个星期的时候有一部分课停掉了，所以我没有机会去了一次，其实这样说有点俗， 小镇 叫梵高小镇，有点俗，它有自己的名字， 奥维尔， 奥维尔，对啊，其实我觉得那个小镇还是挺有意思的，说实话，就是我一直是特别想去巴黎郊区的这些小镇转一转，但是说实话，奥维尔应该算是我去过的，比较远的小镇了。 你还好吧？大概一个多小时火车。 你看啊， 其实离市中心也就不到30公里。 到那之后，我看了一下咱们的谷歌地图，应该是只有30公里的距离。 对呀、 但是实际上到那个奥维尔小镇的话，是要花很长时间的。 那是因为就是车速也不快，然后 还倒了好几次车。 这边的生活其实是慢生活呀，你在巴黎一直都急不起来，任何事情都急不起来。 对对对， 办银行卡可能你得好几个礼拜。 对对， 在国内可能也就是 当场。 对，机器上大概 半个小时吧， 哪要半个小时？ 半小时 我这么说，15分钟左右的时间，你就可以一切都可以搞定。 对对， 但在这边你办一张银行卡，你得反反复复的去银行。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折腾好几周的时间，对吧？就是一切都很慢，所以就是绝对的距离其实没有多远。你想30公里，那原来可能就从家到单位的一个距离，稍微 远 那么一点点，对不对？稍微远那么一点点，很多人呢可能，那现在你很多同事50-60公里每天往返就是这样啊， 也是差不多，对 对 对 呀， 对 不对？ 对， 就是大不易的这种生活，但是在这边可能你会觉得。就相对来说过得还要稍微轻松一些。 对，怎么说呢，这个小镇其实我们去的时候是先倒一趟地铁，就要到巴黎北站，从北站再坐。 讲真，北站我都不太喜欢，因为北站 小偷太多， 能不从那儿倒车就不从那儿 倒车。太乱了，主要是那儿，小偷太多了。就是像我们俩，因为在巴黎已经待很长时间了，在巴黎北站的时候经常能看到， 并且挂相 小偷，对，就能看到他在那儿偷，动作非常非常快，有时候警察也能抓到那些小偷，就老是那些人嘛。然后，但是这个车是没办法，必须在巴黎北站上。那这已经倒了一次地铁了，然后到巴黎北站以后是要坐火车，已经不是 RER 了，就是 RER。 你为了好的景致嘛，所以。你需要让渡一些东西， 对，就跟《石钟山记》里讲的，想去这些好的地方呢，恐怕就是要经历一些周折。总之就是坐了火车之后，还在原地再倒另外一趟火车，才能够到这个奥维尔小镇。我估计这是巴黎的大区的这个公交卡能覆盖的最远的一个距离了，也就是30公里的这个距离，对吧？ 但你觉得沿途的景致 还是很美啊？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 对啊， 就是我也没有想到，比如说巴黎小巴黎里面是这么繁华的一个城市。很拥挤，很喧闹，然后往外一走，就发现这是因为我们也上次节目也说过了，就是一个一个的小城市，你会发现景色就完全不一样了，就真的像乡下一样，然后有那种小小别墅啊，一个一个的，也都挺有意思的，而且关键是你会路过很多车站，然后每一个车站的样子也都不一样。 对，你要原来在北京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你的生活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对啊、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在北京你要去一趟郊区，你可能往返就是一天的距离， 对， 还不算你在当地在玩， 对 吧，一天的时间， 对， 但是你在这边可能一个小时啊，尽管现在我们也很傲娇，然后在这儿说这个距离很远，然后花的时间很多，那是跟咱们在这个小巴黎城区里头 习惯了 步行可达的距离再相比较， 对, 对, 对, 对 吧， 对， 所以就是你一天之内你可以去到很多地方，你可以干 N 件事情， 啊，所以这种转换其实是，反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很受用的。 那你说这是效率高了还是效率低了呢？ 嗯，效率是高了，但是生活是慢了。 对，哎，我觉得这一点对，效率高， 效率是高 了， 生活是慢了，你不会觉得很着急，不会觉得你在每天在奔命。对吧？ 有意思， 在往前拼命的赶，拼命的冲，我要去应付什么，我要去获得什么。 对对， 在这边可能人们就是你会很自在的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节奏和状态里。 嗯 嗯, 嗯, 嗯，总之呢，就是其实我们去的这个奥维尔小镇，它在巴黎的北边，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北京的古北水镇。那只不过奥维尔小镇是30公里，古北水镇可能是130多公里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这里的比例尺确实需要调整一下哈。 嗯， 要说一下这个奥维尔小镇，其实我一直都特别想去。 嗯， 因为我一听说坐火车我有点怵，但实际上在巴黎坐火车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就跟坐地铁是一样的。 在欧洲其实坐火车旅行也是很多人出去的首选，比如说从今天开始，这是暑假开始的 第一个 周 末。 对，所以今天咱们在地铁也看到很多大包袱小包袱的人，对吧？ 对， 也不知道到底是从郊区回来还是说今天晚上就要出发。 对啊， 开始他们的漫长的暑假的生活。 对，杜伊勒斯花园的 真的会变成空城， 杜伊勒斯花园的这个嘉年华也都开始了。 嗯， 孩子们也都开始乐起来了。 对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嗯嗯， 所以就是咱们是提前去感受了一下这个假期的氛围。 嗯， 闻了闻，嗅了嗅假期的这种气息。 嗯嗯， 我觉得你喜欢奥维尔小镇，我觉得多半应该是因为放高。 对对， 因为放，其实放高待的地方很多很多。 对 啊，在欧洲可以说遍布它的足迹。 对，在法国也有很多地方待过的。 对，但为什么独独这个奥维尔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对，因为是他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后两个月的时间是在奥维尔度过， 并且非常的高产。 对，他也在奥维尔去世了，而且那段时间的画你会发现，跟他原来的画风是非常不一样的，尤其是那个奥维尔教堂，他的整个线条是扭曲的嘛。那那个时候梵高已经进入到一个半疯癫的状态了，他时醒时疯，时醒时疯这样的状态，所以他画出来的画那个时候的风格也是有比较明显的。所以那个，所以奥维尔小镇对我来说，就是一直是我很想去一个地方。因为你看，比如说我，去过很多国家，我都会，如果这个地方有梵高的作品，我一定会去看。 嗯， 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去两次去纽约，我第一站都是 MoMA 现代艺术博物馆，因为星夜在那里。那我每次去看星夜的时候，我特别感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就是觉得，就他能很专注地投入在他的那个画作里面。而且我觉得，就是你比如说像，梵高在绘画的时候，他是一直比如疾病缠身，然后也受贫困的困，就是贫穷的困扰，因为他自己也给他妹妹的信里面，给他弟弟的信里面，他也写掉，他说他，连买颜料的钱都很拮据，很紧张。他甚至责怪说他很喜欢的颜色黄色，真的吃掉了很多钱。 那你这么一说，真的就是你能想象到他的画，对吧？黄色是一个非常非常扎眼的颜色。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但是呢，就是他，即便他去世之后，他留下这些画作也没有卖上价钱。那是因为他的弟媳，他的弟妹，就是其实是是提奥梵高的这个 媳妇儿 。对，他就后期 说的好 low， 再去帮他去运作，就发现这个画的价值在不断运作，梵高的这个作品价值在出来。就是，即便他到死的那一刻，他都不知道他的画作会如此的有价值，但是他还是很坚持的在用自己的方式在创作。其实这份专注，我觉得是给人很多的很大的力量。所以，当然梵高小镇就是我们就奥维尔，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旅游景点。但是呢，之前节目我们也说过了，现在的巴黎是没有游客的巴黎，所以奥维尔小镇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安静。那尽管这个小镇其实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比如说在地面上会有 Vincent。Vincent 就是他的这个名字的这个小铁钉似的放在， 我觉得可能就是相当于是他的足迹， 对对对， 他曾经到过的地方，然后现在会有一个这样的标志，一个铜板，然后去告诉后来者，咱们这些人，这些游客啊，外来闯入到他的生活最后的，对，真的呀，闯入到他生活最后的这样一段光阴的这些人，就是哦，这个地方曾经是梵高在这个地方待过的，你可以去闻到他的气息，你可以去感受他当时的存在，并且真的就是这个话一点都不夸张， 嗯， 因为那个小镇一直都没有变化。当年可能梵高看到是什么样子，咱们今天看到的那个小镇就依然还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我就觉得我刚才 突然就是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就真的会很感动，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 会有这种对话的感觉。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梵，就奥贝尔小镇的样子，可能更贴近于当年梵高在， 因为人少。 对呀、啊，因为人少啊。你想，在梵高在奥贝尔小镇，他实际上是度过他最后的一段时光，因为他也知道他自己就是神志有点不太清晰了。那个时候，那个小镇一直是非常非常安静的。但是咱们去的时候，那个小镇也是很难得的安静，是不是因为它就是安静，而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就没有游客了。 是的， 所以就 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去到他最后住的那个。 哦，那个没法进去。 对， 对，因为 今年这一年 疫情，对， 因为疫情的关系 完全没法去。 然后门口有一个告示，就告诉大家说今年一年他的算是故居了吧。 对， 最后两个月 他最后是在那个地方去世的啊，因为中枪之后在那躺了好几天嘛。 今年都不会开门，就是这样。所以我不觉得，就我不知道到底是遗憾还是怎么样啊，就是会留下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注脚，或者说小小的念想。 哎，我觉得没有关系啊。刚才我们说了半天，说这个小镇虽然去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距离并不远，所以我觉得有机会也可以再去啊。而且再有一个那个。梵高故居实际上它是预约制的，所以如果朋友们，如果你想去那块，提前记得一定要去预约。那我们就预约去看一下可以了。然后，但是小镇的景色我们已经欣赏过了，就是梵高当年看到 的景色我们 也看到了，非常安静。 奥维尔 非常安静的一个小镇，而且它是错落有致的，它的小镇是只有这个海拔梯度的，所以真的是就是有一地方要爬坡，有地方又是下坡，就很有意思。 咱们那天其实最先一开始就是奔着它那个 教堂 有趣的教堂去的， 因为那个教堂离车站很近啊，并 且这个画太有名。 对， 你从车站一出来，其实你还没有走出车站的时候，它那个车站的地道就已经有让你进入它这样一个氛围。 对， 头顶，然后左面墙、右面墙 都是这种很明快的壁画啊、涂鸦，而且就是那个小镇安静到什么程度啊？给大家形容一下，那个小镇安静到已经有当地人也不知道是游客还是怎么，就在小镇就在那个教堂旁边的那个草坪上。铺一块桌布就在那儿可以野炊了，因为真的很安静，就没有游客，就它跟一个普通的小镇教堂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就是梵高当年画过它，所以我觉得那个场景，但是让我觉得莫名其妙的觉得很震撼。那个教堂很简陋，但是让我 就 很震撼。 但是就是啊，你在欧洲这边你能看到的，你可以说它是文物，可以说它是一个是一个古迹，是一个纪念的地方，对吧？但是它其实也是现在人的生活，因为那个小镇子现在也住着很多人，也有现代的超市，也有加油站， 大家还有生活， 也有车站，对吧？也住着很多人，也有世世代代祖祖辈辈在那儿的居民， 对 吧？ 对， 那可能他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还是谁，会跟梵高是。那就是邻居。 对啊对啊， 就是这种感觉。 一定会啊，一定会有、啊、 对吧、所以就是你说这个文物怎么去保存下来，是说你把它捐起来弄一个围墙然后收门票，还是说它就是现在的一个镇子，它就是我们身边的生活。 所以我想说这就是一个沉浸式的这种观赏嘛， 就是这种感觉是其实是最让人能够投入的。你所感动的点它就在这儿。 哎，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还有很多人跟梵高依然是邻居，比如说我们去了看梵高跟提奥的那个墓， 对 对吧？文森和提奥的那个墓， 咱们从教堂出来就直奔墓地。 对，你会发现这太普通了，因为他那个墓地没有特地为梵高怎样去设计，他就是跟普通的居民是一样的，在一起的。他的墓甚至还没有其他的墓看起来那么的显眼。 反倒他的墓是最不显眼 的。如果说他没有一个在门口做一个这个告示，没有一个平面图的话， 绝对找不到， 可能对你很难一下子就能够找，就是发现他， 对对对， 注意到他。 所以大家记住啊，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想通过缘分进去找梵高的墓的话，不要想了，太难了，那真的会耽误你很长的时间。对，你就直接 我记得咱们是已经进到那个墓地，然后我说出来看一眼那个。 对，因为我当时想的是我觉得随缘我一定能够发现梵高的墓，因为这么伟大的一个人在这个小镇，大家也都这么有名，不能说伟大，这么有名的一个人，那大家肯定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标志，结果真的是 没有、 他跟其他的人是一样的，因为可能是因为来参观的人太多了，所以告诉你是这个位置，实际上他就是跟这个镇上的居民是一样的，所以现在还有很多镇上的居民跟他就是邻居。 也有一战二战的法国这边战死的烈士， 对对，也在那边， 也是他们共和国的英雄， 是这个小镇的在二战一战当参战的人。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 也还是很庄严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在那儿你会觉得，就是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就最大的尊重就是不打扰，对吧？就是 后人或者说咱们现在知道梵高的价值的这些人，然后觉得要去瞻仰他的墓地，要去表达自己的这种崇敬，甚至在他的墓地上其实就是低矮的灌木， 对， 没有任何的装饰， 嗯， 但是也有人别人献的鲜花， 嗯， 对吧，就是我们要去看他，带着一种崇敬的心情去看他。那其实我觉得对于梵高本人来讲的话，或者说当然因为现在咱们没有办法去正视这个事情哈，其实我觉得就是互相不打扰， 嗯， 他也不想去干涉到这个小镇上其他居民的正常的生活， 嗯， 让大家就一直很平静的这种相安无事， 嗯嗯 啊，我是一个画家，是被后人视为天才的这样一个存在啊，一部分人会觉得他是天才， 嗯， 但是就是那我也是一个普通人，我也有自己的生活，我最后是在这个地方结束的我的生命，尽管就是37岁的这样一个状态， 对， 就是互不打扰的状态。但是你现在你去到那儿的时候，你才真正的觉得哦，这就是它的价值。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他那块墓，就是那块墓碑上，他甚至墓志铭上都没有他画家的这个身份标签，他就是说谁谁谁长眠于此，就是这样了，很简单，对吗？ 对。 而且我们在去梵高的墓地的那个小镇很小啊，墓地离教堂走路也就10分钟的距离，但是我特别选了一条可能比谷歌地图指路指的这个距离要长一点的，我们觉得绕一个道就 发现了他最后一幅画， 对，发现了他无意中最后一幅画的那画画的一个位置，其实是一片麦田，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梵高曾经在这画过画，就觉得哦，这片麦田真的非常非常漂亮，非常非常美，我们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后来发现哦，原来梵高也是在这作画，其实就是这个小镇本应该是这个小镇先有这个小镇的美，之后才有梵高的画，哦，有时候我们把这个东西弄混了。 对，我不知道，就是因为也没有再仔细去查去看，肯定有这种说法，就是他为什么最后落脚到这个地方了，但总之就是说，就像 Jeff 刚才说的，是一种缘分，然后就牵引着你，你可能真的在人生当中的某一天你会去到那个地方， 对啊， 或者说你去完以后你还会想二刷三刷 N 刷， 是啊， 我都已经跟国内的一些朋友立下 flag 了， 对， 就是说如果说你们要来的话，市里巴黎市里的这些地方你们可以自己去逛，如果说让我推荐的话，那奥维尔是一个必到的地方， 对啊，一定可以去转一转。而且你知道，就是我觉得在那个小镇，就是后来还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我在翻梵高到底在奥维尔小镇画过多少幅画，很多啊，其中有一幅画是画的是市政厅，我们两次路过那个市政厅，因为要去梵高的那个故居嘛，因为再要去找他曾经就经常去光顾的那个小饭馆，那个小饭馆 后来还去找一个城堡， 对对对，去找城堡，那个城堡稍微远那么一点，其实远也就是走10几分钟的路啊，然后呢就会路过两次这个市政厅广场，我们说哦，这是他的市政厅啊，市中心的位置，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小咖啡馆，很多人在乘凉在喝咖啡，觉得就很安静的那么一个地方，但是我记得你还说这肯定不是一个这个老建筑啊，这是个新建筑，我们就没有太在意，后来发现这个建筑其实也没有变，梵高也画过这幅画， 是的， 只不过因为他按理说呢，梵高画过画的这些地方都会有很多游客在打卡拍照，但那一天呢就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所以你就因为这个你反倒把它给错过了。 对，所以现在一想，你想他当时最后选择他落脚的地方就是在市政厅广场的正对面， 对，就是如果你要看过那个油画电影叫《挚爱梵高》，那部电影拍的也非常棒啊，它是用电影的每一帧都是一幅油画把它拍下来的，这个电影很多的场景就是在这个小酒馆里边，他跟别人打招呼啊，包括还有小酒馆的这个老板在叙述他当时跟梵高给他的留下的印象什么这些的，很多场景都是在那儿，就是那个小酒馆一点样子都没变，我当时去那时候我都感觉好像在看电影一样，这太神奇了，就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无意当中闯入了梵高的生活， 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想去了解这样的一个艺术家，去就是知道过他的这些故事的人，可能多半也会怀着另外一种心情，就是说我很矛盾，就是我一方面我想去窥探他的生活，想去知道这样的一个天才，他究竟37年的人生每一步走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到底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谜，哪怕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开， 对， 然后同时你又觉得你不忍心去打扰到这个人的生活，因为的确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不知道哈，就是他能够感受到快乐的这种时光到底是多还是少， 但是我相信他在做画的时候一定是快乐的，因为这没有人去逼着他去这样做，是因为他的画他也可能，我相信梵高当时作画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这幅画能带来什么样的价值，他就是完全 是的 主观的意愿去做这件事情， 他没有通过他的画作去给他的生活带来任何的改变， 任何改变都没有，任何改变都没有，他完全就是他心下往之，想去这样去做一幅画，所以我相信他在画画的时候一定是他非常安静，非常愉悦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样的。所以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说很多人喜欢梵高，这是一个不一样的逻辑，就是大家会觉得就是因为他的画，有的人啊可能会觉得因为梵高的画很值钱啊，对吧，比如说有一些公司，大的公司也在做他的这个艺术品投资，就投资过梵高的画啊，比如说那个向日葵，曾经就是日本的松下公司，他曾经把它拍卖过来了，那也是天价呀，所以这个价格摆在这儿的时候，你说哦，这个数字是能说明问题的，因为梵高的画确实很值钱，但是为什么他的画这么值钱，是因为他当时在画这幅画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这个画能带来这样的价值，而他是很专注在这幅作品上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什么样的心能让你心无旁骛的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而什么都不考虑。我觉得这个价就没有人能做到，但是梵高他做到了，所以我觉得有这样一个精神就够了。这就是我觉得这是他的作品的这个价值在这儿。 就突然在想，就是因为围绕着梵高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的传奇，那究竟是这些传奇让梵高被更多的人喜欢，或者说让更多的人想去了解他，以至于他的作品会水涨船高，还是说他本身的这种艺术上的冲击力，他本身的这个画作本身带来的力量，然后让这个画具有相当的这种价值？ 我觉得这是你问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啊，因为这是一直是艺术界就争论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有点像说1000个人眼中1000个哈姆雷特一样的，你比如在不同领域的人去分析梵高的画，就有不同的解读啊。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学美术的人，他跟我说，他说啊，我觉得梵高他确实是啊，他脑子里是有东西的呀，你比如你仔细发现一下他的这个画面的这个构图啊，比例什么的，还是有想法的，不是一般的随随便便变得谁都可以处理出来的啊，他确实是有是一部分有绝对是天赋，这个毫无疑问的啊。你比如你问一个可能学时尚的人，他会说哦，他的配色简直太厉害了，你会发现蓝色黄色这就是一个非常醒目的颜色，他给你传递的一种很光明的这种状态啊，这种他的画带有那种特点和气质就很吸引眼球啊，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 IP 啊，那这就是学时尚的人他可能对于这个梵高的理解和解读。那你比如说我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绘画的天赋，我也不是学时尚的，这个领域的我也不懂，但是就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人能够很专注的做这件事情很了不起。你比如说像围绕他，如果历史学家的解读梵高，他会觉得哦，他的价值在于有两件事情到现在都没有定论，很多人在不停的解读他，比如说一只耳事件，就是梵高的这个耳朵是怎么掉的啊，他甚至裹着纱布还给自己画了个自画像， 对吧， 那幅画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印象， 绝对有印象，对啊，就是他一只耳的这个状态，因为梵高给自己画过很多的自画像哈。然后你比如说那就最后他去世之前那一枪到底是怎么开的，是谁对他开的这一枪，还是自己打的自己，没有人能知道。而且关键是这件事情对梵高来说他也不重要，没有任何的线索，他也不在意，对吧，比如说那个耳朵没了，他还继续画他的画。然后他中了一枪之后，他在床上躺了3天才去世的，也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些对他来说就不重要了，所以他就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这个作品里。我觉得这一点让我觉得这是很强大的力量。 对，我觉得怎么讲，就是说就像比如说语言工作者，你是通过语言去跟别人交流，这是一个载体，对吧， 对， 唱歌的人，音乐家，你可能用你的歌声，用美妙的旋律和音乐去跟别人交流。那对于梵高来说，他是艺术家也好，他是一个天才也好，但归根结底他是一个画家，他是一个作画的人，他是用他的笔触，用这个画幅，用他临摹或者说他表现出来的这样一个图景去跟他的受众，去跟他的观众在交流。哪怕现在就是咱们再也不可能去面对面去听到他说什么， 对， 去感知他的感知，去知道他心里的想法，去听他去念叨，都不可能。但是唯一可以带他去说话，带他去表达的就是他的这些画作。所以 可能因为艺术本来就是小众的，每个人的感触会不一样，你看的这个东西你可能喜欢的点就会不一样，这个不用说去，甚至连求同存异都不需要， 对对， 你就是自己很独特而微的这种感触，你爱他你就接着去爱他，那你怎么去跟他对话，你就是通过看他的画幅，或者说再进一步像我们这样，比如说有这种条件的时候你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因为稍纵即逝，你抓住这样的机会又没有人，对吧，去走进他曾经生活过的这样的一个小镇子，他最后的人生把最后的最华彩的乐章留在了那样的一个小镇子，一个安静的小镇子，并且那个小镇子让人感觉到是什么，就是尽管过了这么多年，尽管有这样的一个摇钱树啊在那个地方，但是小镇从来没有去打梵高的这张牌，用这个东西去给小镇去谋所谓的福利。 你这么说的话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国内的一些城市，比如说曾经我们因为这个城市更名的这个事情做过很多节目啊，之前我们在台里的时候，你比如说因为阿凡达这个电影火了，然后它的这个取景很像张家界，所以呢有的人就改名说哦，我们那个山很像那个阿凡达那个山，我们就改名叫哈利路亚山吧，因为那个电影里边是一个名字，这样会有更多的游客。然后呢比如说云南的迪庆曾经拍过电影香格里拉，那我们就干脆改名香格里拉，这样会就更有名啊，这样大家知道哦，那个这个地方曾经拍过，就会来很多游客。但是你知道就是在那个奥维尔小镇吧，就完全感觉不到这样，就是告诉你啊，梵高曾经在这儿生活，但是这个城市是在梵高来之前就有了的啊。 对， 它是先是有城市然后再有梵高的，所以它不会因为了能让更多的游客来这里消费来参观来游览带来一些旅游的收入，所以就把它改名像我刚才说的很俗的梵高小镇啊，其实不是。 就是你怎么样把这种纪念哪怕你就真的比如像国内他要去改名的，他可能真的就是很喜欢这个东西，这也是有可能的， 当然 对不对？ 当然当然。 但是你不要把你这种很真诚的这种表达变得很廉价，或者让人感觉到很廉价。你怎么样让这个本来就很高级的东西依然是高级的状态，依然是高级的存在，对吧？就是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东西，就是你到底是把梵高变成了一个物，把它物化了，把它工具化了，还是说它依然是个人，他是艺术家但他也是人，他去世了，他最后走在就是在这个小镇长眠，对吧，没有离开这个小镇，那就让他在这个地方待着就好了，静静的待着就好了，那后人用你在许可范围内的取之有度的这种方式去纪念他，也让更多的后来者感觉到自在，感觉到舒服。 所以其实你知道这 是一种莫大的尊重。 对啊，就是你像你说的，就其实在我们玩这个奥维尔小镇的时候啊，比如说在去梵高的墓的这个途中去的那个稻田，就很多人他也没有说一定要站在梵高画画那个角度去拍啊，就大家就觉得那儿确实是很美啊，我就站在稻田的那个中间的那个甬道那哈照个相，是就很漂亮啊，就你会发现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哦，我感谢梵高，因为在这里待过，创作过一些作品，很有名的作品，所以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对， 就是这样啊， 我觉得这样也够了。 对吧，对啊，也挺好的。当然，我当然觉得就是，这是我，你比如说我们去荷兰。 阿姆斯特丹、有梵高的博物馆， 对，因为他是荷兰人嘛，所以那儿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梵高博物馆哈。之后呢，我们比如说在奥赛美术馆有很多梵高的作品，我们也看过，然后包括后来去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有一些梵高的作品，然后基本上就去一个国家，我就如果这里有他的作品，我都会去看一看，就很喜欢这个画家。然后我觉得就是。现在就这一次就去奥维尔这一次，让我觉得这是我这一生离他最近的一次， 因为是他的生活，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我看到了他看到的场景啊，我就知道哦，他站在这儿的时候他眼中的这个教堂是这样，但是他画出来的画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对比你会发现哦，原来就是你如果不去现场看你是不知道原来是有这样的这种差别的，还是不一样的。最后我们是这首歌曲就是非常有名的，是唐麦克林，他也是看过了梵高的作品之后创作的，这首歌叫做，其实他就叫 Vincent， 他的名字，他的姓 啊，应该他的名，他叫 梵高是他的姓啊， 他的 Vincent 是他的名、 嗯嗯。 我当时我记得有一次咱们台有一个之前有个同事在节目里放他歌的时候，他说哦这首歌叫 Vincent， 但是这个片子里面这个歌里面并没有提到 Vincent， 可能这首歌是给 Vincent 的吧？哦，现在我才知道，看了歌词我才知道哦，其实他唱梵高的。他这个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歌词是唱到了描绘到了梵高在奥维尔小镇画的这个画，我觉得还是让我很喜欢很震撼，结果这个歌的调子很平静，可是每回我听到他都非常非常感动，所以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in violet haze Reflect in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 哎，你听到了吗？原来梵高的眼睛是蓝色的。哎，这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细节，所以这首歌我觉得是值得好好去品味去听的。我每次听的时候我都是有一种就是热泪盈眶的感觉。好吧，那今天就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这期的节目。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四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第一种呢，就是在微信上搜索巴黎傻娃，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看到我们最新更新的一些节目、 嗯、 另外呢可以在 哔哩哔哩 YouTube 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视频版， 还有一些音频的， 对，还有音频的平台，比如说像、Podcast、苹果的手机有 Podcast 的这个软件可以看到 Spotify、 Spotify 是可以，然后对，如果可以找到 SoundOn这个软件的话，那上面也会有我们的音频节目同步上线，好吗？那今天就用这首歌来结束了，我觉得还是特别好的。 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拜拜。 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Starry, starry night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Frameless heads on nameless walls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s that you've met The ragged men in ragged clothes A silver thorn, a bloody rose Lie crushed and broken on the virgin snow Now I think I know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re not listening still Perhaps they never